一个 team 啊 ，Kiju 谷阿美廖雨辰监制 team 啊。 经过多少跌跌撞撞，经过多少无限回棒，经过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夜煎熬。 今日星期全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谷阿美倔强。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系2021年9月5日星期日啊，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系咁炎热噶啦，咁啊发出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虽然九月天嗬，哇，即系而家唔知道发生咩事， 立咗秋添啦， 系啦，系咩？系啊，嗰种诶，寻日我喺西贡啊，你知啦，即系人山人海啦吓，咁咧就嗰种翳热咧，嚟令到啲人真系快啲跳落海度。 咁你有冇跳海啊？ 琴日我冇跳海， 唔系，咁你喺西贡有呢个跳海嘅机会啊嘛， 系啊， 市中心就冇得跳啦。 咁啊，我哋诶，即系都要有一啲诶。方法咧點樣令到我哋生活得比較舒適少少？咁啊，但係咧，大家學校都好快喎。譬如啊，頭先我哋講嘅某啲景點咧，一定係週末最多人，因為一聽到好介紹，咁啊，大家又會去啦嚇。咁啊，講呢啲咧，同今日嘅題目都有關係嘅。啊，咁首先講講咧，我哋喺直播室裏邊有海林同埋梁經國嚇。咁咧，早晨，就仲有主持文傑華嘅。咁我哋讲紧一种从众嘅行为啦。咁啊，从众咧呢个系人系社会动物呢一个结构一定系好有关系嘅。咁但系我哋今日正式嘅题目咧就系讲羊群心态，就讲咗好耐噶啦。咁啊，点解要揾羊嚟讲咧？嗬，咁点解唔揾呢个蚂蚁、蜜蜂啦？其实都系社会嘅即系社群啊。吓，咁啊羊群咧应该系嚟自一个现象，系咪咧？梁建国。 據我所知咧，咁啊，通常啲羊就啲人話佢哋通常就冇乜大嘅點樣講啊？啲意識啊， 係 即係有陣時喺啲草地度食咧，咁自己周圍食下呢度食下嗰度食下咁樣咧，咁就當有一頭羊突然間咁樣係去一個方向走嘅時候咧，其他啲羊會跟埋一齊嘅喎。 嗯。 咁即係嗰個，所以我哋有陣時又叫領頭羊啦、啊，咁樣有啲咁嘅語詞嘅嚟講啦。咁啲人一見到咁樣，咦，只羊咁樣，只要你捉咗一隻，嗰只羊肯跟你行嘅話，其他人又跟埋一齊嘅咯。係 啊，所以點解個牧羊人係咪啊？ 係咯， 係啊， 就是、羊就係一個特別呢個心態啦。你頭先你話馬就唔係嘅喎，啲馬唔會話見到一隻馬嘅話咧。其他啲馬就會跟住一齊走喎、 嗯， 相對地係少啲 嘅 喎。 佢、其實羊其實佢已經有少少貶義嘅感覺，即係話有少少傻。其實狼都係群噶， 係、 嗯。但係如果我哋用狼嗰個 image 嘅話，就突然間唔會。 狼嗰個性質有啲唔同，雖然佢都係有，梗係有隻最大嘅就嗰隻 alpha male 咧，就最勁嗰個啦、 嗯。 但係狼係通常我哋成日強調話團隊精神噶嘛。 嗯嗯、 狼係一齊去揾食嘅。 嗯， 系、 嗯、 成班人一齐，佢哋啊各司其职，有啲啊去赶嗰啲猎物，有啲系包围啲猎物，跟住有啲负责一声令下攻击啲猎物噶嘛。 嗯， 但系羊就唔系啊嘛，羊系你感觉头先阿海林话戆居居噶嘛，卡通片都有睇啊。咁卡通片啲狼嘅话，通常都醒目噶嘛，通常系食啲羊噶嘛。 我谂咧呢个情况咧，其实嚟自真系好多时我哋见过嘅一啲。幾可怕的場面嘅，咁呢個咧就喺2005年亦都重新又再出現啊！就喺土耳其咧，喺山區嘅地方咧，即係東部一個小鎮啦，就又發生咗1500隻羊咧係集體跳崖嘅事件。你唔可以話佢自殺嘅，因為唔係自殺行為，就係本來咧啲牧羊人都好舒服咁樣坐喺度啊，咁樣傾下偈啊，咁人整管一群，點知突然間有一隻羊。走到沿邊走去原崖就跳落去，咁、 嗯、 咧其他羊咧就跟住佢，跟住佢都跳落去，哇死咗幾百隻， 即係 好血本無歸，即係損失咗咧都有個數字係可以計，因為有450隻羊啊，咁即係嗱錢咧就一回事啦，二來大家都好奇怪就係、是，咦 點解佢哋冇一個危險警覺嘅意識嘅？嗱，即係唔係話人哋死你又去死啦咁樣，唔係咁噶嘛。即係我哋講人啊嚇。咁但係如果一個羊佢真係咁樣跌咗落去，其他人又要跟，其他羊要跟曬佢咧，而佢唔能夠自己做一個判斷，個危險嘅判斷咧，呢個咧係我哋其實心裏邊都驚。即係都覺得我哋如果係群體嘅動物嘅話咧，會唔會都有呢個情況？ 因為其實魚啦或者雀仔咧都有依個現象嘅，因為佢其實佢個做法就係話依個係一個低成本嘅即係方法，就係我望住我隔離嗰人做乜嘢咧？我就跟住佢嘅話，你見譬如一個魚群咧，其實佢可以瞬間轉方向嘅。其實佢唯一嘅佢就睇佢隔離嗰個人嘅啫。咁佢亦都不經思考嘅，所以佢有研究就話，其實只要5%一群人入邊，只要有5%嘅人，佢開始改變一個佢嘅行為模式，大家就會跟住變。因為依個咧就係、是、一個你唔需要經大腦啊嘛，咁你咪慳翻少少時間啦。但係幾時依個一本通書睇到腦會出問題咧？就依個先係決定性嘅 可能，因為你話5% 咧，會唔會都要睇嗰個總數嘅比例去計嗬？即係如果你話得10個人，咁啊5% 唔得啦，即係半個即係唔得啦嚇。咁就算100個人，5個人係咪就足以？即係佢改變個行為啊！呢、這個計算我都覺得幾有趣啊！唔係好明點解？ 佢其實佢個計算就係話，譬如話喺雀仔啊，或者魚啊，其實佢都係睇佢左邊、右邊、前面、後邊佢個行為嘅模式。我唔需要去睇個大嘅方向，我只要跟我好似跳舞咁樣，即係跳舞其實你見跳群體舞嗰陣就經常係咁樣。我好多嘢都已經係長時間嘅配合，大家係信任隔離個前後嗰個動作，跟住無限地配合。咁可能喺依個我哋人類又好，即係動物嘅生存守則嗰陣，咁樣去做大部分嘅時間咧。是最有經濟效益的，我不需要下下都 second guess 啊！你到底你向右行是點解咧？我哋大家討論一下，我哋達成一個共識，點解我哋要向右行？ 呢個係懶啫。 我諗啊，教授頭先提嗰個問題咧，就係話頭先海林提嗰個咧，其實係一個動物本能。但人基本上我哋話我哋萬物之靈啊嘛，其實應該係跳出咗動物本能。那個範疇的嘛， 沒錯， 所以應該咧就已經有啲學立雞群，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能力的嘛，基本上 係， 但係點解我哋睇就算歷史上好，就算最近係發生喺香港的社會都好，點解都好似係羊群心態都係普遍現象呢？啊，教授一開始嗰陣時候曾經提過，哇！如果有一件事，譬如話喺電台啊，或者一啲社交媒體一介紹咗啊，邊間鋪頭好食啊啲嘢。跟住咦含含啲人走曬去排隊噶咯喎， 係噶， 你未食過噶喎，但係你都話，哎呀，都試下先 啦。係啊，咁多 like 嘅，咁多分， 點解試下先咧？有陣時， 因為有個 term 香港人應該講係怕執輸啊，係咪？英文就係 fear of missing out，即係呢個 FOMO， 即係咁多人排隊，你經常見到啊喺香港街度有人排隊，即刻佢又去想排下到底。都是什麼來的 呢？趁虛啊，圍觀啊。 那就是換句話說，其實就算我們雖然身為人，其實我們都是由動物本能去計 驅使，我覺得是的，梁敬國。即是其實我們呢，我有時都會想的，我們盡量在文明裡面是覆蓋住任何可以流露我們是動物性的本質。譬如說以前咧唔可以著涼鞋嘅，因為我覺得腳趾咧就流露咗你真係幾動物性嘅嗰樣嘢。咁要戴手襪啊，要著襪啦，要覆蓋啊咁樣。食嘢咧就我最記得噶，你唔可以用個頭去就個碟咁，吸喺個碟嗰度食嘅。因為我嫲嗰啲由細已經鬧噶，即係話你要有儀態嘅，即係會貴同埋賤係咁分嘅。你係要抬起個碗或者抬起個碟咧，係送入去你個口度嘅，否則你就係動物咁樣嘅。 即西點軍校佢有一個叫 square meal 啊嘛，你飲奶嘅時候隻羹咧要咁樣攞起，跟住去前升高。 就係，同埋唔可以有聲嘅， 冇錯。 因為啲食嘢有聲嘅話咧，咁就會俾人鬧。 你講得好好啊，海林。譬如話咧，有時因為聽到人哋隔離嘅身體有聲音咧，譬如肚餓啊咁發出聲音，咁你會覺得 哇，佢真係好唔禮貌。咁嗰個人亦都會對唔住，但佢控制唔到自己嘅身體 啊 嘛。 因為你個胃嗰啲腸發出 嘅。係啊，係啊。咁所以嗱，頭先講到羊群心理咧，我都有啲分析就好笑。佢話咧，依個唔係佢哋蠢，依個係佢哋自私。咩自私咧？就係話咧，其實每一隻羊咧，佢哋如果受攻擊咧，就通常喺外圍嘅，所以大家都想咧捐入去中間成為一份子，就有周圍啲人幫佢擋住。咁嗱，呢個情況，海林頭先提得好好啊，就係我哋有啲細嘅魚啊，即係好似渣甸魚咁細嘅有啲魚咧，佢哋係以萬計嘅一團一團喺個海裏邊活動。咁如果有大啲嘅魚類去想食佢哋嘅時候咧，佢哋係轉得好快，同埋係冇夾過噶嘛。你會睇到佢直情係轉左轉右，轉去上邊或者下邊，直情跳舞咁樣樣。你覺得咦，好似個集體嘅腦啊喺度指使佢哋。保護自己不要受那些攻擊的。咁而如果有一條被人嚼咗啦，其餘剩翻嗰啲臨臨聲去裝翻個大嘅群體，呢個係生存嘅本能，就唔係話自私同埋自私嘅理解呵。即係佢哋冇咗一種所謂意志性嘅自己獨立嘅選擇嘅。 嗯。咁呢度又翻翻轉頭啦，雖然頭先我哋話羊群心態係一種動物本能咧，但頭先有海林都講過咧，就係話即係怕執輸嘅心態。咁另外有個名詞去講一啲啊羊群心態啊、從眾效應啊，就係呢個樂隊花車效應啊、bandwagon effect。 冇錯冇錯。 咁呢個就歷史上就係以前美國選舉嘅時候咁樣有啲嚇巡遊咁樣。咁啊啲花車巡遊，咁啲人就跳上去個 bandwagon 咁樣，跟住啲人見到，咦都幾好喎、啊，又開開心心啊，跟大隊，一啲就係跟大隊啊嘛，呢啲叫做。咁即係你話佢係咪羊群心態，係咪動物本能咧？但其實可能佢又經過理性分析嘅喎，佢就咦我唔跳上去，我唔跟大隊，有可能咧又少咗啲嘢喎。 冇錯啦，呢、這個計算。 呢、這個又係計算嚟嘅喎。 同埋我哋其實我覺得。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喺細個嗰陣喺香港讀書，跟住去外國讀書咧，嗰、那個中國人，我覺得更加即係爸爸媽媽會話俾你聽，你唔好做老頭鳥，係會俾人打噶嘛。 突出個頭出嚟啦。 係啊，即係所以其實有即係佢會覺得依個係一個保護自己嘅機制嚟噶嘛。 嗯、 即係你學立雞群，你要有能力先得，你要有能力保護自己先得。如果唔係嘅話，你好容易招惹一啲即係你自己未必 handle 到嘅情況噶嘛。 係啊，槍打出頭鳥啊嘛。係啊，嚇咁誒，但於是一方面咧，家庭就會教我哋咧去保護自己嘅。但係咧，外邊嘅教育又會鼓勵你啊，有啲咩應該咧，即係。擇善固執啊， 亂做就做， 咩即係提出公義啊、睇法啦、啊。咁、所以我哋永遠都喺呢兩個極裏邊回盪啊。就係、是、我幾時、其實我都忍受唔住，我應該要發聲啦，係咪嚇？即係或者呢個權力喺呢個位置發聲係咪安全先發聲咧？咁我哋其實都有過一啲場合發現咧，一個人嘅發言或者一個人嘅力量咧，又唔可以睇小嘅喎。 嗱、 譬如有一套電影好出名，叫《十二怒漢》啦，嚇，咁就係講十二個陪審員，佢對一個謀殺案，其實咧就好多人都覺得嗰個人應該係死刑嘅，十一個幾乎，即係得一個人咧，佢一路提出啲問題，一路引導，即係因為你開會你可以閂埋房門，大家講，你亦都有呢個職責啊嘛，就係、是、嚟到一個好大嘅變化嘅，咁佢講個過程就即係一套非常好嘅劇本，一個好嘅劇本。咁我哋都覺得係會發生，係可以發生。你願唔願意去做？為咗乜嘢你必須要去做？即使你有啲危險，嚇，因為輿論嘅問題啊嘛，嚇。咁啊好啦，譬如對於輿論呢回事咧，即係啲政客咧就真係好識睇風頭火勢，係咪咁咧？ 政客通常梗係知，即係政客等於鯊魚。即係聞到血腥咧就會遊埋去。咁佢唔係聞到血腥啊，佢聞到邊度？咦？直租喎、啊、嗰邊，或者嗰邊係嚇啲人中意嘅喎，咁咪即刻去迎合嗰個要求啦。即係佢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而一個好嘅政客其實係一個好嘅 marketer 嚟嘅。佢、知道個市場喺邊度，知道點樣迎合顧客嘅要求，而提供一啲適當嘅產品或者適當嘅服務俾佢。 依個係咪政客同政治家嘅分別咧？ 咁每一個政治家嘅開頭都要做一個政客先嘅、 但係丘吉爾就唔會咁樣講噶咯。 丘吉爾，你話佢係咪一個政客咧？開頭我覺得佢都係嘅喎。 即係佢 唔先入到位啊。 係啊，佢只不過佢係一佢嘅 intellect， 即係佢點樣講啊？佢嘅口才好啦。 嗯。 好似有啲煽動性嘅演說啦， 嗯 ，charisma 係可以令到啲人心激盪啦。 嗯， 咁呢個係咩？呢個其實都係政客基本嘅功能嚟嘅喎。如果個政客係唔識講嘢嘅，佢根本就做唔到政客。 嗯嗯， 但係佢講嘢嗰陣要有好似，起碼表面上要好似有獨特嘅見解啊。即係丘吉爾佢出道嗰陣，佢就寫咗本書啊嘛、 嗯。 你會見到好多即係有好多出即係做好似丘吉爾生平事蹟嘅電影入面，你見到佢講嘢嗰個即係態度啊，佢自己寫佢係咪二十幾歲就寫咗本自傳？即係佢即係起碼佢好似係以佢有一個好特別嘅形象出現嘅。 咁佢嘅經歷都特別，我啱咁巧你提開丘吉爾，琴日我就喺 Facebook 度見到佢年青嘅時候張相，哇，好靚仔， 係啊， 好靚仔，唔係後期咁嘅肥佬咁嘅肚腩大大咁樣。咁而且佢係你唔好忘記喎，佢讀軍校出身嘅喎。 係啊。 咁即係話，但係佢雖然就一次世界大戰喺嗰個 Gallipoli 嗰度係輸到趴喺度啦，俾土耳其打到。咁但係你喺成個佢嘅經歷之中，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嗱，你話政客同政治家嘅分別就係、是、政客只係計短期利益，迎合群眾需要， 嗯、 而政治家咧就可以帶領群眾做去長期目標嚟奮發，或者整體嘅利益嚟到去奮進啊嘛。咁佢嘅政治家嘅本色都係二次大戰之後，張伯倫衰咗之後，佢先有個機會突上嚟，而係帶領英國走出去，同埋而且佢可能對希特拉係一個個人嘅。 嗯 嘅仇恨， 系英国人系拣到冇得再拣啦。 佢由一开始佢都同希特拉势不两立嘅，希特拉成日想氹佢、 嗯， 喂，不如我哋大家签个和约咧。嗱、 嗯， 我唔打你，你唔好搞我，咁大家和平共处啦。咁佢一口拒绝啦嘛、 嗯。 虽然佢内阁入边，尤其是张伯伦嗰阵时候都系喺佢内阁入边嘅，就系落咗台之后， 嗯、 都好多人。如果大家有睇过《The Darkest Hour》都知道，佢内阁入边其实都有一班人系谂住议和嘅。 嗯， 佢一力主张。戰鬥到底啊嘛， 係啊，唔係丘吉爾話佢話即係我哋所有人都係一隻蟲仔嚟嘅 ，we are all worms， 但係我咧 ，I believe I am a grow worm， 即係我係蟲，不過我係一隻發光嘅蟲，所以佢後生嘅即係幾時係嘅自信，幾時係自大咧？幾時係有獨特嘅見解？幾時係即係到底你係曲高中寡，定係你唱歌唱得太難聽，冇人肯聽你 咧？不過可能一路咁樣講咧，真係好好嘅提到咧，就係、是、其實好似阿梁建國話咧、 嗯， 人係複雜嘅，我哋兩面嘅，我哋基層一定係個動物性，譬如我哋有飢餓啦，我哋有慾望啦，我哋有保護自己嘅本能，甚至咧有時都好奇怪喺我哋身體裏邊會有呢一個咁嘅行動啊！即係譬如有一啲慾望嘅滿足大於一切，於是咧我哋唔守嗰個 norms， 所謂社會規範。咁、 嗯、 但係有時我哋又會獨排眾議嘅喎，因為我哋又另外有一個所謂道德啊、價值觀念啊，呢啲我哋唔會喺羊群裏邊去諗嘅嘛。所以你話嗰只羊自殺，或者話羊自私呢啲字眼咧，其實係唔用得到啊。因為點會自殺咧？即係佢唔知收到某個信息，佢跳咗落去個崖度，於是引致。哇！成千上百嘅， 佢體驗過海，覺得佢好靚，好靚，想去游水咧。只不過佢忘記咗自己唔識游水。 係啊，誒，同埋咁高啊個懸崖，陰公嚇。咁即係呢個係即係佢哋都會話羊嘅智商係低咁樣嚇。咁但係人嘅智商係相比高啊，所以我哋真係好複雜。幾時要做羊群？幾時想獨排眾議咧？咁好似頭先可能嘅分析咧，都要即係睇風頭火勢。但係有時有啲嘢我哋係。因为价值观的驱使咧，系会压抑住我哋嘅本能嘅，即系觉得咁先系人啊！即系咩时候诶，净系保存生命系唔够啊，仲要做一只荧光虫啊嘛？你话系嘛咁样？ 有冇我睇嗰出戏系Werner Herzog 嘅，即系何西 何塞 2007年拍嘅一个，即系好似叫做佢系讲即系南极咁样嘅。 系啊， 咁佢入边咧我记得我成日最记得就系有一段咧，有一啲嗰啲叫做企鹅，每年咧都梗有几只企鹅啦，系突然间系离开群。 佢唔係行去海邊，佢亦都唔行翻去佢自己嘅群居嗰個群體，佢就直頭向內陸行。 嗯， 而嗰啲科學家開頭覺得好奇怪，嚇係咪迷路咧？就會幫佢抱起佢，擠翻佢去佢個嗰個群體入邊、嗯，但係佢係唔肯嘅。即係你擠低佢咧，佢就會自己繼續行。嗯、即係佢係就係好似話好似隻羊咁樣，佢係好似受夠了，佢就自己向內陸行。因為向內陸行咧，耐咗佢就會冇嘢食，佢就會死嘅，係一個自殺性嘅行為。 嗯嗯嗯、 但係到底係即係佢迷失咗，定係佢係一個好自我嘅決定，就係話我受夠了，我不要再與群眾一起。 可能都是他另一种动物本能来的。 是啊，即是我们一定屈他们的了，是不是？虽然我们的了解不多，但我觉得、哎、这些东西甚至连自杀都是人才有的。 没错了，他只不过可能是动物本能呢。個磁場啊，我哋又解釋一下嚇嘛、 哦 啊，收到某種嘅磁場同其他唔同嘅。 係啊，鯨魚都係啊、嗯，上灘擱擱淺咁樣都係一樣啦嚇。咩集體鯨魚嘅自殺？咁我諗呢度我哋人類都有啲自大嘅，所以今日講羊群心理嘅時候咧，都好多掙扎㗎。即係第一咧就係唔好想認啊，但又見到係喎、啊。咁又覺得一定要遠離呢一件事，即係我哋今日好似有啲道德信息去講咧，千祈唔好做羊群嚇、啊，但又唔想付出代價喎。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东京残奥会羽毛球项目，港队的陈浩源在 WH2 级单打铜牌赛直落两局击败南韩的金京勋，取得一面铜牌。港队在今届残奥会奖牌数目增至一银三铜。世界排名第二的陈浩源面对45岁世界排名第五的金京勋，首局丢时赢24-22，第二局再下一城赢21-10。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祝贺陈浩源夺得铜牌。林郑月娥形容陈浩源技术卓越，表现拼搏，面对强敌毫无惧色，相信全港市民都为他高兴。徐英伟说，陈浩源在球场上挥洒自如，尽显大将之风，取得奖牌是莫大荣耀，为对方深感骄傲。巴西农业部表示，由于国内出现两宗非典型疯牛症病例，决定暂停向中国出口牛肉。声明说，两宗病例分别来自西部和东部州份的肉类工厂，暂停出口是基于巴西和中国之间的动物卫生协定，让中方有时间评估问题，并由中方决定几时恢复入口。声明又说，非典型疯牛症是牛只因为遗传等自然因素自然发生，和饲料受污染无关，不会对动物或人类健康构成风险。报道指，中国是巴西牛肉的最大买家，中国内地和香港购买巴西超过一半的出口牛肉，巴西暂停出口牛肉的决定对当地农民造成重大打击。南韩新增149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社区感染病例有1461宗，其中首都圈占超过70%，再多6名患者死亡。韩联社话，虽然单日新增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少超过300宗，但可能只是同周末检测数量大幅减少所致。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新增1485宗本土确诊病例，维多利亚州再多183宗本地确诊。总理莫里森话，目前无法完全消除 Delta 变种病毒引发的疫情爆发，但透过实现疫苗接种计划，可以容许民众旅游。新西兰再多20宗本土病例，数字同前一日相同，全部来自奥克兰。伊朗总统莱希表示，伊朗准备和世界大国会谈，以恢复履行2015年的核协议，但不会接受在压力和威胁下谈判。莱希说，核协议谈判已经提上新政府的日程，但谈判必须富有成效，重点是保障伊朗人民利益，以及美国完全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德克兰当局在这方面不会让步。对于阿富汗局势，莱希说，阿富汗问题表明美国人在任何地方的存在，不单止不会带来安全，反而会破坏安全。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

都覺得第一咧就是、必須性啦，第二本能性啦嚇，應該調翻轉啫嘛，根本就係個本能。第二咧就係、是、要睇時勢嚇，幾時你要做羊群，幾時要做牧羊人嚇。咁、但係咧羊群效應咧就有一啲好重要嘅目的嘅。第一就係、是我哋要全力嘅所謂叫眾志成城咧，去達到一啲目標。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我哋係有需要加強呢一個所謂集體意識嘅時候咧，就必須要希望大家都聽話嚇。嗱、啊，譬如而家疫情要打針，講唔講得上係羊群效應 咧？又唔算喎、其實都係一個理性嘅選擇嚟嘅，你打針。咁喺呢度我都呼籲一下，其實我都好希望大家多啲打針，因為打多啲打針咧，我哋先可以回復翻正常嘅生活嘅。因為嗱，你到而家嚟講，其實有好多人都唔想打針㗎。係。咁都唔可以話係羊群嘅。 啊，呢個一個好好嘅現象，討論呢個話題，我唔知海林同唔同意。但因為咧，我哋話啊，譬如我哋有500多宗，就係、是、因為咧即係打針之後咧有一個反應，身體嘅反應。咁有啲都有啲好 critical 下嘅嚇。咁誒，即係就算係專科醫生都覺得係有關聯。咁咧誒，好多人就會諗啦，哇！冇錯，個個都打咗有咁多好處，跟住我可以去某啲會所或者場所，或者如果唔係我冇埋份工添，咁冇理由唔打。但係咧，佢又會驚我身體好多隱疾嘅，我自己知自己事，醫生又唔肯寫紙嚇、啊，即係又即係咁，我又覺得有你知唔知有啲人打針之前嗰晚咧瞓唔到兼好憂慮， 唔出奇嘅，因為實際上呢只疫苗。亦都係比較急就章咁樣出嚟啦，因為冇辦法呢、這個緊急使用，唔似得以前嗰啲疫苗就做咗比較長時間嘅臨床測試啊，有好多數據。咁亦都係因為而家個疫情咁樣，而且呢啲亦都係唔係以前嘅滅活疫苗啊嘛，係啊新嘅 mRNA 嘛，呢、這個信使核糖核酸嘛，中文叫做。咁、那個問題所在其實就係話，如果大家再了解多少少疫苗嘅背景咧，就係、是、其實所有疫苗都有副作用嘅，所有啊，並唔係因為呢只先有。就算打普通嘅流感針啊，其實每年都會有人不治嘅喎。 有啲話係有啲反應， 有啲人亦都會係特別嘅對疫苗係有敏感啊。因為嗱，普通滅活疫苗其實如果大家知道多少少咧，其實佢要透過雞蛋。嚟到去製造嘅、所以如果對雞蛋有敏感嘅人咧，其實以前嗰啲疫苗又係唔打得嘅、咁反為而家呢只 mRNA 咧，反為又勉強咗你對雞蛋有反應嘅人又可以打得、咁亦都可能係一個好嘅 但呢個所以咧就唔係一個理性嘅情況嚇、而係佢驚，咦？萬一我就成為咗500多個一個。即係六合彩又唔到我中喎，咁呢樣嘢又中咗，咁點咧嚇？ 係依個係一個我覺得係好似一個 IQ 題大家一定要做嘅 IQ 題，因為其實好多人就會話啊，我見到咁好似疫苗危險喎，啲人打疫苗出事，但係其實如果你有做一啲資料搜集嘅話，你會見到嘅係其實你唔打疫苗你。你其實行落街都好危險噶，咁你會唔會唔行落街咧？依個係一個即係依個係比率性嘅問題嚟噶嘛。同埋如果你睇嘅就係話，其實而家依個 COVID 係有好多嘅研究開始出現，就係話如果你有 COVID，其實有一啲話叫長嘅 long COVID 係會有咩問題咧？會有血栓，即係會有 blood clot 嘅。如果你打疫苗，譬如有一啲疫苗話佢可能會出現血栓咧，佢嗰個比率係低過如果即係大家不幸中招，係啦，中招咧出現血栓嘅比率已經高到而家係大概50%。咁所以其實係好似一個 IQ 題，即係大家有冇辦法喺咁多嘅雲嘅資料入邊，覺得邊一樣嘢係比較博得過？ 是咁啊，當然啦，即係講開呢一件事，每日都喺度講緊嘅疫苗問題咧，即係有好多文化上嘅或者價值觀念嘅不同啦。譬如我哋睇到歐洲有啲誓死走出嚟啊，即係抗議唔俾佢哋依個自由，或者要咧即係拎住一啲打針卡先可以去某啲場所咧，佢哋覺得係好唔能夠容忍嘅，所以佢哋諗嘅咧都唔係就係身體問題啊，諗起自己嘅權利問題啦。咁 我哋傾到呢一點同呢個羊群效應咧，或者羊群心理有關嘅地方就係、是、啊，其實我哋又真係幾抵死，即係有啲嘢咧，我哋唔想諗就唔諗噶啦。嗱、譬如話即係禮拜日翻禮拜堂，完咗崇拜就一班人一定去飲茶。咁咧，你去邊間？你嗰個屋苑只有得兩間酒樓嘅啫。咁你哋話今日去 A 就去 A 啦，我唔諗啦。啊，你哋排咗隊，我就入位啦。咁我哋有啲嘢係無傷大雅。就唔谂，咁从众系好贱嘅事，但系有啲嘢我哋好坚持，即系咧嗱，边啲嘢好坚持啊？即系有时有啲嘢要见仁见智嘅，即系好奇怪。但系呢一个坚持咧，就系我哋话动物就少有嘅，羊群就少有嘅。但系我哋会为咗某啲我哋嘅认知或者价值观咧，我哋系会坚持到底嘅，即系我一定唔去嗰间噶啦。你打死我唔去啊！你哋去啦咁样，即系呢个系点样谂咧？就我哋有变数啊，喺人类里边系会有变数嘅。咁但我哋都知道咧，如果我唔做羊群里边嘅一只羊咧，我系有代价嘅、哦。譬如第一排斥你啦，觉得你奇怪啦，跟住咧就有好多花名俾你啦，系嘛？ 流言蜚语啊， 吓系啦，冇错啦。咁啊，嗰份猜测咧，点解你唔从众啦？吓。咁但係咧，我想問阿梁建國就係即係其實從眾一定有佢好大嘅社會功能，係嘛？咁咧，所以咧就相比之下，兩害相權取其輕啊！嚇，就算唔願意，都係寧願從眾啦，係咪咁？ 咁你喺個人層面嚟講，你要特立獨行咧，其實係教授你講係要付出代價，只不過代價係多定少嘅啫。 嗯， 如果比較少嘅代價就係、是。我咪最多少啲朋友咯， 嚇、啊，仲好 咁。我少出街啦，我錢可以使少啲添啊，分分鐘耳根又清靜啲。咁、但係如果大嘅代價嘅時候，尤其是有陣時某啲公司嘅文化係要埋堆噶嘛。 嗯， 如果你唔埋堆嘅話，小則就冇得升， 嗯， 大則啊分分鐘份工都不保噶嘛。 嗯， 即係等於可能以前啊六七十年代嘅警隊貪污文化咁樣。你想洁身自爱啊？ 嗯， 话你好彩嘅就派你去守水塘啫。 嗯 唔好彩就分分钟整蛊你、啊。 嗯， 整蛊你嘅话，一系咧就话你吓、身有屎，一系咧就份工都不保、啊。 嗯， 咁嗰个时候点样咧？即系客观环境有阵时系令到你唔做羊都唔得啊嘛。有阵时，如果你系要反对呢个客观环境嘅，咁你嗰个代价你可以俾到几多咧？即係等於啊，我哋讀書中學百兒宿齊咁樣， 嗯， 哇，夠細高潔啦，啊呢、這個太史公都特登整份百兒宿齊轉俾佢嘆，不食周粟，咁啊結果係乜啦？結果咪餓死於首陽山咯。咁啊，孔夫子就話去求仁得仁啊嘛。 係。 咁嗱，呢個歷史上有個好高嘅評價， 係啊， 但個代價就係瓜柴。 係，但係你要自己諗啦。 你自己諗啦。 但係佢留名千史喎。 系咁，但系你留名系你瓜咗之后， 系当然啦。 有啲人只系睇短期嘅利益嘅啫，系咪啊？即系做得呢两年就要攞晒彩咁样 啦。 吓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咧，有一啲系好本能性嘅，譬如你入 lift 咁简单啦，搭电梯、啊，你入去点解个个褪到去后方嘅咧？咁于是你又好自然地，我又褪翻去后方。我冇理由企喺个 lift 口或者中间，咁呢个咧有啲理性嘅理由，但有啲系冇乜理性嘅理由。但系咧，譬如我咁，我都系中意咧，坐喺个酒楼嘅，我唔知海林系咪咁啦。我嘅角落咧，我去睇晒所有嘅人，唔会俾人喺背脊督我咁样啦。即系譬如呢啲咧，即系呢个咧都系本能嘅做法。咁咧，我哋好得意嘅，我哋其实生活里边，如果你谂起咧，嗱排队。你都可以話羊群，但係排隊係有啲規矩，係一定要你從眾嘅，你一定要嘅嚇。咁如果唔係你有付出代價，哇！你喺美國，特別係呢啲美國地方咧，行出個黃線啊，俾人喝到暈嚇、即係佢哋由細到大好願意等嘅，即係郵局裏邊又等咁樣，即係前邊嗰個阿婆同嗰個郵局嘅職員唔知嗲啲乜嘢，嗲成講個鐘，講個孫，我哋都唔喐得嘅喺後邊。我哋好明白嘅嚇，咁啊呢個一定係咪有啲功能性嘅考慮啦？ 其實譬如話由幾時到底係，即係我哋中國人中意講話叫根紅頂白， 係、 即係有啲嘢係由即係乜嘢叫趨勢咧？趨勢都係啊睇有啲嘢啊，大家大眾都覺得好似係咁樣樣。咁無論譬如投資啊、時裝啊呢啲，其實我哋都係去睇趨勢噶嘛。咁我哋退一步去諗啊，點解會有時裝咧？其實當初喺譬如喺法國啊。大革命之前，其實點解會有時裝啊，有趨勢？其實都係因為，如果我唔埋堆，如果我唔去遵守一啲而家啱啱大家制定嘅依啲咁樣嘅時裝上或者談吐上嘅一啲守則嘅話，咁我就好難去埋到國王嘅身啊！我好難去行到去依個政治圈入面，我好難去實踐我嘅抱負，所以係一啲社交嘅手段嚟噶嘛。 係，冇錯。 譬如亦都有有啲人做過一啲研究咧，就話其實喺揾一啲人大概 IQ 係相近嘅，咁跟住咧叫佢哋坐埋一齊去做一啲 IQ 嘅測試咧，如果是分開做跟他們一起做一起做的那個 IQ 的 point 是 drop 了的。 是。 那同埋仲要話係有性別嘅分別添，女性係會更加在意大家係咪比較平均。 啊，呢個好有趣喎，呢個好有趣喎。 所以即係可能人哋話賺女人錢容易賺啦，我話賺一齊即係一群女人嘅錢應該 更加 容 易賺。嗱，聽住梁敬國啊，咁但係啊，呢個咧即係呢個性別嘅議題真係好有趣，就係因為我哋女性從眾咧嗰個社會要求係強嘅，即係我即係由細教育，譬如你讀女校。即係佢有好多啲規範，咁當然男校都有好多規範啦。咁但係我哋有啲咧，好似金科玉律咁嘅，譬如你唔可以擘大隻腳坐啊，即係啲殼子你嚇，即係喺啲禮儀啊、乾唔乾淨啊嗰啲要求係特別高。咁同埋唔係期待你有獨特嘅聲音嚇。咁譬如有啲人話咧，女性喺公眾嘅場合要完成佢嘅講話咧，佢可能只係得即係六成都唔夠啊，就俾人中斷嘅啦。咁即系唔觉得要听你讲咁耐嘢噶嘛，系嘛？吓咁所以即系我哋从众嘅训练至少就强啲嘅。 我谂唔净止女性，即系一般我哋就算由小学、中学咁嘅时候，喺个班入边嗰啲先生，因为你先生亦都要控制个课室噶。我哋细嗰阵时，一班成四廿几、五廿人，咁咁多只马骝喺度，咁佢梗系要规定咗嗱，起码上堂唔准出声先。 系。 跟住要講嘢，要舉手先。 嗯， 舉完手之後，跟住先生叫你起身，你先可以講喎，唔係舉完手即刻講噶喎，咁樣。咁呢啲算唔算係羊群咧？呢啲又唔算係羊群，呢只不過係規矩嚟嘅啫。 嗯嗯。 但係睇呢個規矩慢慢慢慢建立起嚟咧，就有潛移默化嘅作用啦。譬如到我哋出咗嚟或者大個咗之後。亦都希望嗰啲細路，如果係做先生嘅話，一樣係用呢咁嘅方法啦。你唔好講咁多嘢啊，喺個班上邊要靜靜地啊，講嘢前要舉手。但係現代嘅教育又唔同咗啊嘛。現代嘅教育就希望啲細路咧多啲自己嘅意見啊，多啲係細路之間要有個討論啊咁樣。咁當然啦，討論就唔係話自陣亂咁講啊。梗係先生安排好啊，分咗幾組，跟住大家咧喺班上邊討論，討論完之後咧就出個意見出嚟咁樣。咁但係呢啲算唔算係訓練到啲人潛移默化地會變成羊群咧？嗱，我就唔覺喎，呢樣嗰個訓練咧係令到一啲人係守規矩啫。 嗯， 而係其實唔係訓練你嘅本能嚟噶嘛。呢啲其實係超越你嘅本能嚟噶嘛，因為本能人就係一種動物，動物就唔守規矩噶嘛。 冇錯。 完全是由你的 basic instinct， 你的基本的需要來到去，是啊，欲望來到去出現的嘛。 所有文化文明規矩呢都是壓抑你的本能而做的嘛，而是按住集體的需要的嘛。所以如果個我們現在經常聽宣傳聲帶就是過度強調自己的自由制自私咁樣啦嚇，我哋聽好多。 喂，呢啲其實講真等於冇講嘅啫， 就等於自私咁。咁就即係，但係如果當話自由言論係一個價值嘅時候咧，發言講即係咩叫程度上係一個自私咧，我都仲喺度構思緊。 我覺得係真係判斷力好重要。 嗯， 即係幾時需要依個判斷力？ 幾時真係可以慳翻少少個精力，睇下側邊周圍嘅人點樣做，我就跟住做。一幾時係符合經濟效益唔做露頭鳥？ 係 幾時係應該去即係犧牲呢個小我出嚟做大英雄？或者因為好難，呢個界線太過灰色。好難知道，即係好似梵高都唔會知道佢之後嘅畫係會受到人哋即係有係重視。佢畫畫嗰陣，梵高其實佢嘅人生你見嘅就係佢依個就係我哋好多人唔想做露頭鳥嘅原因啊嘛，唔想咁孤獨，漫漫長夜係咪曲高眾寡嗰陣，到底我做嘅嘢有冇用嘅咧？ 我話俾你聽啊，海林點樣要做這個從眾的就是有個古平人有一個金科玉律的智慧說話，就是有智慧不如趁勢嘛即是在股市裡面你不要覺得自己的智慧高人一等，其實個市如果是、哦、某種股票是大家一窩蜂或者是世界性的趨勢是捧的話、那你不要想那麼多了， 是 就算是那隻古靈精怪你不知道是什麼買下去先，因為個趨勢就是買那隻嘛，所以買中你就上了 啊、但你又分薄嘅啫，即所以咧就好奇怪嘅，即點解要用有啲股神咧喺度咧？咁咩股神？如果個個都從眾，又唔係神啦，係 咪？嗱、啊，股神咧，當然佢係有佢自己嘅智慧喺入邊啦，有判斷啦，咁亦都要做功課啦。你唔可以話真係擲色仔決定買邊只噶嘛？即係嗰句説話叫做有智慧不如趁勢嘅情況咧，其實佢入邊都係要做一啲分析。個分析係咩？分析就係你起碼你要睇到嗰個勢先。 嗯， 即係呢排我譬如我係科技股嘅， 嗯， 咁你哇唔好理啦，總之科技股你買落去咧，唔多唔少都有得執噶啦咁樣，咁咪上咯。咁呢啲就咪就係羊群心態咧。嗱呢啲咪你可以有時嚇，亦都可以有一個利益。可以在從中攞得到做一隻羊刀。 即係依個，我覺得有依、這個，我覺得好難嘅，就係話邊啲時候係啦，邊啲時候係睇趨勢係重要嘅，邊啲時候我係要有少少獨特性，先至可以佔到先機咧。依個係大家點解好多人唔知道？幾時我應該係慳少少力，跟住大圍行。幾時咧，我應該咧去我哋話而家外國經常教育會話有啲韌性，要有呢個 grit。我就人哋做孤獨獸依個忍耐力係到底？即係依一個度係喺邊度咧，就好難決定。 係啦，同埋都睇譬如頭先啊梁應國講，有啲人係睇短期嘅利益，有啲人咧就要以大義為先嘅。咁啊，就睇下嗰件事咧換取得嚟嘅，無論係懲罰或者係利益係有幾多。但係譬如你話投票政治咁樣樣啦嚇，咁點解會話咧有啲調查民調嘅結果咧幾時講係重要咧？即係你知道做幾次嘅嚇。咁如果咧就係、是、嚇，即、啊、係、就是、投票俾 A 嘅，即係或者某個黨嘅代表，佢個票數一路加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咧，好容易有啲投票者，當佢舉棋不定嘅時候，佢跟大隊嚇。咁、所以咧都有構成好大抨擊嘅，就係喺呢個時候，好你要做個民調嘅宣示嚇。咁呢個咧專家就會見到我哋都有啲俾人鬧到趴喺度嘅情況啊，係嘛嚇？咁原來咧，譬如選舉咧，我哋有時都會從眾，但有啲就係、是、我唔理邊個噶啦，我就係共和黨，我點咩共和黨噶啦。咁屋企裏面咧都四分五裂嘅，咁呢個亦都係一種選擇，係嘛？咁但係都係一個少數從眾定大數從眾嘅選擇嚟嘅。 如果你話我係共和黨，我天生共和黨就投咧，咁其實又唔係羊群喎，呢個係佢一個 commitment 嚟喎，即係我係嗰種人噶啦， 嗰種理念噶啦， 係啊，嗰理念嗰陣就一定投翻佢啲人。 但係咩理念咧？你問佢，佢又唔識答噶喎。 佢唔需要噶喎。 係啊，好得意啊，唔需要。 呢個係一種情感上嘅認同嚟。 嗰時我係中國人，就係中國人噶啦。 佢情感上嘅認同嘅話，可能佢某年某月某日啊，共和黨某個人做咗啲衰嘢，觸發到佢再反省嘅時候，佢先可能去脱離佢，都唔出奇。 但係甚至有啲非理性行為，就係知道其實佢係少數黨。 即係佢而家睇嚟嘅大趨勢咧，都係民主黨嘅贏㗎啦。咁譬如即使係咁咧，佢都係依然要企穩自己嗰、那個，都唔係為嗰個後果嘅。 頭先教授你講到民調嘅，所以有陣時有啲國家就係話喺投票日之前某幾日就唔准再公布民調啦。 嗯， 佢就係避免咗。那個民調出現的時候，有些未曾決定的人而做了一隻羊，就做了一個羊群心態，西瓜靠大邊嘛。 嗯，即是冷靜期嘛，現在叫做 冷靜期呢，一方面就是，另一方面就是他不想有這些太近期的民調影響到最後那個結果。 是啊，尤其是太近的時候啊。所以有一個論題呢，一會兒我們可能要延至在新聞報告之後呢去談的。第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多數的聲音是不是緊要過正確的聲音，或者是呢通常呢都會勝利啊，多過這個正確的聲音的呢。因為剛才大家都有個說法，就是這樣比較保護網強一點啊，既然如果一要是衰了的話，都大多數陪你一起衰啊，減薄了個懲罰啊等等啊。那我們為什麼會選擇多數的聲音而少去聽自己心裏面想的正確的聲音呢？那這個呢是一個社會動物的心理的本能的狀態啊，抑或是怎樣呢？在什麼情況是會有差異或者不同啦，啊，那這個都是一個很有趣的人文的 subject 啊。那我們聽完新聞報告之後談談這個話題啦。 塔利班尊重妇女的教育和工作权利。有示威者说塔利班成员以催泪气体驱散，亦有妇女被人用枪柄击向头部。另外，美国计划将会由阿富汗撤出，但未能通过初步筛查的人先送到科索沃以确保安全。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证实，多名在警方记录名单的阿富汗人透过撤离行动来到德国，认为犯罪分子能够进入德国主要归咎喀布尔的混乱局面。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今个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琳首先讲封路。龙翔道有路面维修，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的慢线现在是封闭紧，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了。另外，九龙湾的海滨道亦都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两点，去旺角方向近太平洋贸易中心的部分行车线亦都是需要封闭的。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介乎西贡消防局至到康湖居一段是车多繁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以及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全城焦点的香港硬地滚球队不负众望，混合 BC 四级双人赛勇夺银牌，为香港队再添奖项。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关于垃圾征费，市民日后如果要抌垃圾的话，就要买一些指定的垃圾袋是去弃置垃圾。 听众 容先生， 为什么不源头减费向这个厂家征费呢？ 听众 吴女士， 香港人回收的意识是很弱，那我希望政府垃圾收费令到市民注重了回收。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我是香港羽毛球运动员朱文佳。 我是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 多谢大家打气， 请继续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我是苏亚伟，我哋一起支持香港运动员，为佢哋打气。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CIBS 童话童真，同你一起感受大自然。 咁森林疗愈系我哋真系咧走入去个森林嗰度，我哋咧翻去我哋自己个身体啦，翻去一个此时此地嗰个感觉啊！ 细说香港建筑保育意，耳朵漫游世界建筑。 讲下意大利科莫法西斯之家嘅呢、这个地方咧，系一个意大利米兰北部嘅科莫嘅地方小镇啦。佢请嚟一个咧好出名嘅建筑师，就叫特拉尼范所设计嘅。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延续奥林匹克精神， 港台体坛一二三向香港运动员致敬。 今个星期日下午一点， 荷里活广场，司仪 叶蕴仪、 梁礼勤联同嘉宾主持， 洪松荫、 何正刚、 钟志光、 雷洪德、 余翠儿， 到时仲有特别嘉宾周柏豪、 姚卓飞、 钟尤美 向香港运动员致敬。 星期日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现场直播。 新闻报告之后翻翻嚟广东广西，咁啊要大家留意一下咧，就系呢个紫外线嘅指数喺十一点咧系9度啊，非常之高啊，小心吓。咁啊仍然系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嘅。咁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咧个话题就讲呢个羊群心理，大家都相当熟悉，欢迎大家咧都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一啲例子，或者你自己对呢方面嘅体会。我哋嘅热线电话系1872311，面书咧系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我系主持文洁华，直播室里边咧有海林同埋梁敬国嘅。我哋头先咧就讲到话，多数嘅声音咧，其实系咪即系胜过呢个正确嘅声音？胜嘅意思咧就唔系话价值上嘅胜利啊，而系话咧嘅影响力啊，一定系多过正确嘅声音，系咪咁样啦？ 咁力量上咧系战胜。这个正确的声音，咁历史上很多例子咧，近啲嘅二次大战嗰阵时候嘅纳粹集中营，咁啊纳粹党横扫欧洲啊，建立很多集中营咧，咁你更加觉得，咦，佢系如日方中，佢系咪掌握咗未来嘅路向咧？吓，佢所提倡嘅国家社会主义系咪我哋人类嘅幸福追求嘅最终目标咧？咁。在这个这么大的环境底下，我们也都看到其实在德国里面都有一些反抗活动的。只不过反抗活动是非常细孤零弱啦。有些中学生，尤其中学生，我忘记了个名字，名字是 有两兄妹来的。 是那个拍了一部电影的。 那他是在中学里发觉已经不多对路，纳粹那个教育。 咁佢就組織一啲又唔係叫反抗活動嘅，組織一啲叫做你可以話係特立獨行嘅圈子咁樣。係 啦，仲派下海報啊！ 派下海報，咁當然啦，喺咁嘅環境底下，好快俾人拉咗啦，跟住亦都最後亦都犧牲咗啦。係 啊， 係。咁另外就係簡單嚟講，就係納粹嘅集中營咧。 嗯。 咁納粹集中營入邊咁梗係有守衞噶嘛。 嗯。 咁大家如果有睇戲就好，或者係有睇一啲新聞都好。到十幾年前都仲係有一啲納粹集中營嘅守衞俾人哋拉出嚟到審判噶喎。 係。 咁佢嗰陣時答辯就話冇嘢噶喎，我收 order 做嘢嘅啫喎。 係啊。 order 落嚟叫我去拉個人去讀起身，我咪拉佢咯。 係啦，或者我做刽子手咪做刽子手咯。 咁我收 order 嘅啫嘛。咁但係個最終嘅法庭嘅判決佢都係有罪㗎。個罪喺邊度咧？罪係話喂呢個 order 係一個邪惡嘅 order 嚟㗎嘛。 嗯。 咁你身為一個人。 嗯、 你是有个判断力的嘛、 嗯嗯、 对善同恶、嗯、对正与邪。如果就是很简单我的 order 叫你去到杀一个无辜的人，那是不是你都照用照做呢、 嗯、你那时候不选择了一个人嘛，他将自己变成一只羊嘛。 是 的、啊、当然他有一个判断都有一些条件和思考性的，就是我们刚才都说有一些东西我们放弃思考的嘛，譬如去哪間酒樓吃飯，那我們就不想的了，是不是、啊、那用開那隻、紙巾就用的了、我們又不想每一樣東西都要、就是、重新想，但是牽涉到道德問題其實就是要想、 嗯、那即是剛才我都說過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底下你要自己特立獨行還有是守住一些基本價值的時候、嗯、代價你付不付得出呢、 嗯、 如果你不付出的代價，好了你短期內我、啊、從眾了、 嗯、 咁日後要有付出代價的時候你都要承擔的喎，你又不可以話嗰陣時候、啊、不關我事喎、啊、大佬喂嗰陣時 候。1983年咧喺美國其實出過一個都幾奇怪嘅事嘅，咁而家其實佢拍過一出電視劇，拍過一部電影，咁、嗯、就嗰陣咧就有一群嘅僆仔啦，其實佢家境都幾良好嘅、嗯，即係好出爸爸媽媽都係有錢，大家喺一間、嗯、即係幾優越嘅私立中學度讀書，咁佢哋就其中有個人就話，不如我哋建立一個年輕人嘅俱樂部，叫做Billionaires Boys Club， 即是億萬富豪的兒子後代的俱樂部。其實他們即這麼年輕的人想的東西當然 有破綻，其實就是一個 很低劣的龐氏騙局來的、 嗯、 所以當他們做這些投資開始出問題的時候，他們就那個領頭人就開始決定去殺人，开头就请人去杀人，后来就自己落手去杀人。但大家即因为大家在一群里面，这些小朋友都不觉得有问题。到这件事出事的时候，大家就会问了、啊、为什么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啊、有优越的环境的人会决定去做这些为非作歹的事呢？为什么没有用一些，即没有用一些判断力。咁但係佢哋話啊，當時我哋要為咗依個會，咁我哋就會去做依樣嘢。咁當然啦，最後咧，大家就嗰陣嘅解釋就係話啊，原來依、這個領軍人物咧，依個叫 Joseph Hunt 嘅依個男仔咧，其實原來佢屋企咧原來唔係同佢哋一樣嘅。He's not one of us。佢係 from 一個比較窮啲嘅人家嘅屋企。咁喺1983年呢件事就係咁樣樣，即係咁樣叫做用佢嚟。做解釋啦，咁但係你可以見到嘅就係當大家係一個群體嗰陣咧，就會做，尤其是年輕人咧，就會做埋一啲比較唔係可以解釋嘅嘢。咁、 嗯、 其實仲有一個 case 都幾得意嘅，就係咧大概2000年嗰陣咧，大家就會見到喺南非嘅一個國家公園，就有啲野生嘅大笨象，大概係14、18歲到。咁喺大象嚟講咧，呢個係一啲比較年輕嘅時代，佢哋就去欺凌一啲犀牛， 去踢啲小動物。 咁欺凌， 咁点解咧？就研究咗好耐先发觉，原来因为有好多啲非法嘅野生去偷象牙，就杀咗啲年纪大嘅呢啲咁嘅年长嘅有社会地位嘅大佬 啊！ 咁所以咧，佢哋就开始嗰啲年轻嘅小大笨象咧，就开始暴躁。暴躁同埋就係、是、啦，做呢啲咁嘅飛仔嘅呢啲行為，咁所以佢哋就要去第二度去遷徙一啲大行， 係 啦，咁就即刻嗰個行為就開始改變。 哦， 係啊， 但係啲嘢都有啲模式，有啲規律噶。 但其實仲有一個比較喺心理學上邊好出名嘅實驗，就是、史丹福大學監獄實驗。 係， 1970年嗰陣時。係，咁、那個實驗就係分咗兩班人啦，嗰啲學生一班就做囚犯，一班就做獄卒咁樣。咁喺個過程之中就睇下囚犯同獄卒之間嘅互動啦。咁、得出嚟嘅結果其實個實驗係中斷咗嘅中間，點解呢？就係、是、因為作為獄卒嗰一班咧，佢真係投入角色。投入角色之餘咧，係去虐待囚犯添。 係 去虐待囚犯係點解咧？因為覺得喺個環境底下，一班獄卒係有個權力喺度。 嗯， 而囚犯係佢哋鄉看守嘅人，佢哋係無權力嘅。咁跟住，只要有一個人開頭做一啲唔係咁規範嘅行為，開始去搞下啲囚犯咧，其他人覺得咦，好似都得喎，又試下啦，好似冇乜。冇乜後果咁樣喎，咁就變成嗱，如果你講羊群身體就係啦，只要一個起哄，其他人覺得咁樣又好似後果唔係咁大，就開始做一啲abuse， 即係虐待啲囚犯嘅行為啊。咁所以到中期嚟講咧，那個實驗係腰斬咗嘅，因為發覺已經有問題出現咗啦。咁呢、這個嗰、那個羊群心態亦都係其實都一樣嘅啫，即係又係跟大隊。如果我身為一個獄卒喺度投入角色，我唔做好似唔啱咁喎，好似離群喎咁樣。 係啊，呢、這個當然咧喺兩邊都有啦，無論獄卒或者你話啊，即係講到差啲嘅譬如暴徒。其實咧，好多人都唔係暴徒嘅身份，即係有啲係案底都冇啊，或者咧甚至係冇收過即係交嗰啲牛肉乾嘅，但係佢都會啊喺一個咁你我唔知道你係咪免疫啦。咁但係就喺啲集體行為裏邊咧，甚至我哋話係嗰啲 mob 啊，嗰啲暴徒行為咧，有人用石頭掟車，咁佢又走去揸住石頭掟車啊，或者係即係嗰種咧， 而家喺日本啊，或者喺國內咧，你都會見到有好多係中學生喺學校入邊欺凌， 係 佢嗰個欺凌同霸凌嗰個程度係即係你會話啊，好似仲犀利過黑社會。咁但係你問佢哋嘅話，因為我要我朋友我同學係咁做，我哋咁 做 咯， 係啦係啦。咁啊，但係當然啦，去到法庭判嘅時候又唔係咁睇啊，係嘛？ 事實 即係一個代價。咁咧就法庭咧都唔會將呢個所謂羊群心理咧作為你好大嘅考慮嘅，即係個人要為自己行為負責啊嘛。咁所以都非常之要小心嘅。咁我哋一路傾開就話，多數嘅聲音咧。是不是就是影響力大過正確的聲音，這個是真的。我們在歷史上很多事件呢，我們都打了很多問號，譬如說我們剛才講到一些哲學性的問題，就是有些東西我們喜歡放棄我們的自由，但是呢有些就抓得很緊，譬如說去到錢可能抓得很緊可能去到一些在超市買東西選擇就即是如果一樣同價的就沒所謂，即是我很得意，我們有些東西有些人很執著，但有些東西就很容易放棄，但去到人命呢就真的提出一個問題。我很記得呢，就是以前讀存在主義哲學的時候，弗洛姆這個 Eric Fromm 呢就有一本很出名的書叫《逃避自由》，他就是說其實你那個納粹的所謂徒遊這些這麼大的罪惡呢，不是一個人或者一個領袖或者一班即係所謂執法執行者去嘅問題，而係有咁多德國人去促成幫忙，甚至當然其他一啲歐洲國家。咁咧點解佢哋要有呢一個咁嘅選擇？因為佢哋驚咧，如果佢唔跟隊咧，佢有好大嘅後果，依後果係好實質性，係嘛？譬如所以我哋先明白，真係慘啦！呢個女仔即係嗰個日記啊嚇，那個女仔咧就係、是、佢安妮日記個女仔咧，佢係。被人終於出賣了，等了這麼久，於是呢就是 鬧咧，其實係鬧呢一班即係同流合污嘅為數不少嘅德國人。 咁嗰個情況底下，係成個社會氣氛令到一個普通人會產生恐懼。 嗯， 因為始終嗰句就係話，你要喺一個咁樣嘅洪流底下或者狂潮底下， 嗯， 你去維持翻你自己，或者唔好話自己咧，喺維持翻你喺書本上、學校上所學翻嚟作為一個人嘅基本價值，要去堅守嘅話咧，係要付出代價嘅。 嗯， 個代價係大定係細，你值唔值得，或者你願唔願意付出，係一個理性或者一個感性的抉擇， 是没错。 在理性上可能你觉得应该的， 嗯嗯， 但在感性上可能你未必得一个人，你又怕他会搞你家人，嗯，去搞你老婆仔女， 嗯， 但是始终那句就是说，后果是一定要负的，争在那个后果是几时，嗯，还是大定小， 嗯嗯，是啦。所以呢剛才我們說了這個佛良母，我們都要提一下就是這個漢娜·鄂蘭，啊，他一個很出名的著作呢就是講這個罪惡的平庸，啊，平庸的罪惡， 平庸 的惡，嗯，即我們都是很甘願用平庸的人，所以我們願意做羊群裡面一份子，但是呢這個是一個惡，就是講到就 是正確的聲音，因為多數的聲音是你的選擇呢。其實有些人也悔疚終生，啊，即覺得接受不到自己曾經參與一些群眾的行為，而行為即其實是自己不信任、不信服，但不敢反抗。 係啦，即很多人會話，幾時當個雪球已經滾到某一個程度，嗯，我是冇可能以螳螂之臂嚟去阻止依個雪球噶嘛，嗯，我只會係被那個雪球碌死嘅嗰只螳螂。咁，我點解要咁做咧？唔係應該留得青山在嚇，但係之後那個心入邊嘅依個結依一世嘅依個懊悔，有邊一樣先至係一個好嘅選擇咧， 嗯？ 即係當然，如果那個反抗的成本是不是需要用生命来付出的，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我当然我应该我如果我理性的选择我是应该选择反抗，但是当这件事，嗯，我根本又阻止不到个雪球碌落山， 嗯嗯， 而我，去阻止也都不会有任何 的改变， 嗯， 那为什么我要去这样做，这个就是很多的，后来就是被人家找出来的可能的那些纳税党的一个很有力 的辩解咯。 另一个问题就是去到你说是个雪球，是一个雪球拢跟下来， 嗯， 你顶不到的，顶只会刮柴的，嗯，但其实你可以不避开噶嘛，避开之余你唔可，你亦都可以唔使再堆啲雪落去，等佢再滚大啲噶嘛。即系佢嗰个情况底下，有冇一个咁样嘅空间可以俾你企埋一边，唔参与？虽然你帮唔到，但系你系起码唔会火上加油，唔会加多一脚落去咧。 嗱，嗯，但系呢个咧，亦都系汉娜·鄂蘭会闹埋噶嘛， 嗯， 就系话咧，你企喺旁边唔做决定。或者不表態，但其實咧喺嗰啲處境咧，你係冇得，即係好似你非黑就即白噶啦， 嗯。 有好多人一定要逼你表態。 即係你唔做選擇，其實就做咗選擇。 就是，一個選擇噶啦嚇，冇錯。咁如果你話走得咁，事實上咧喺呢個1930年代尾咧，我估。即係走得都走啦，知識分子都知道噶啦。 愛因斯坦都好彩走得。 係啊，弗洛伊德都係啦，係啊，1938年。即係如果唔係佢，即係去咗倫敦，後來死於倫敦咁啊！即係太多啦呢啲。咁你有得走就有得走嘅，冇得走嘅話咧，即係佢你仍然都係要面對係咪一個平庸之惡嘅。咁但係咧就唔係有咁極端嗬，好似海林所講，嗯，即係都要有時機嘅問題係咪？ 即係我哋中國人經常香港人都係咁講啦，要識時務啊嘛，係咪？ 嗯。 有點樣先至？如果係道家，點樣先可以順應天命嘅？點樣我當然我同意嘅，可唔可以做得叻啲咧？即係好似Melville 啊，即係梅爾維爾，佢寫過一本嘢叫做六士巴托比啊，即係Bottleby the Scavenger。佢入邊講佢嗰個男主角係話：我唔係話 no 啊， 嗯， 我只係話 I prefer not to。 我選擇唔咁做。咁可能如果喺大部分嘅情況，道家嘅做法係咪就係咁咧？我可唔可以聰明啲去揾一個順應時勢嘅方法？等好似你講，就唔好企喺個雪球嘅正中。我有冇辦法？我喺其他地方做一啲前期躺平或者或者我將個雪球。我可以可能事先做一啲嘢，等个雪球碌去第二度，唔好杀咁多人咧。 呢个就系永远我哋上堂讲嘅所谓伦理学嘅问题啦。不过而家躺平都俾人铲起噶啦，即系好难躺平。即系你俾人辨识到你系躺平，都系一种选择。 呢个系我哋中国人可能唔识得包装啫。日本叫做低欲望啊嘛，听上去就好好多啦。系啊，呢个我觉得好难讲，应即系唔系净系呢个系一个世界嘅趋势。 系啊，咁啊，亦都当然有嗰个所谓即系你所身处环境嗰个脉络啦。譬如人哋一定要你参与，要建造，要发展，要达到梦想，而你喺度坐喺度睇形势都唔得噶啦吓，即系个非黑即白嘅情况。但反而我关心咧系个教育嘅问题。譬如我哋头先话平庸嘅恶。其實首先有一堆呢，即是我們羊群心理就是他不去想的，他就算被人問到為什麼你要這樣做啊，又參與打人一餐這樣，他都說那我個個都打嘛，我不打我很糟糕的，是吧？即是就被人覺得我是厭仔啊，或者是有很多很多猜測，那他不想，他都不想他做的行為有什麼後果。但是呢，即是在教育上其實就是要你有一個獨立的思考，又有些看法，你要容許自己和他人不同。所以呢個是一個很大的矛盾，我不知道梁敬國同不同意，尤其是我們現在的教育工作者都是。一來鼓勵獨立思考判斷，就獨排眾議都是一個美德。耶穌都是獨排眾議，是吧？ 是啊。 當然後果都，但後果呢就是完成一個很重要的神聖的任務。但是呢就大部分人呢就會覺得就即是這個所謂獨立思考現時呢是不被鼓勵的。 我相信應該是這樣看，在教育的層面呢，一定在書面上他一定會說鼓勵你獨立思考的，他不會說他不鼓勵你獨立思考的。至於老師是怎樣去教育和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以及學生在不同的環境底下怎樣去繼續或者堅持去獨立思考呢，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了。 可能要是在新聞之後我們才可以再進一步去討論。 還有我們都會覺得現在獨立思考就將會流於形式化了，譬如讀一些邏輯啊等等的東西了。內容方面還有就做一些譬如說你的名字是否比他的名字準時啊，這類的謬誤呢其實是形式化的謬誤。歡迎大家打電話來給意見一下這個羊群心態。我們的電話熱線1872311，面書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新聞報告之後再繼續。 电台新闻报道，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支联会将于今个月25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表决解散议案。支联会话，常委会多次商讨支联会前路，无法达成一致决定，以仅过半数嘅票数通过将解散议案交由会员大会表决。支联会话，面對日益嚴峻的政治風險，必須思考是否以目前法律形式繼續運作。支聯會又說不會向警務處國安處提供任何資料，強調支聯會並非任何國家或團體的代理人，質疑警方濫權。日前大批以紙本登記市民未能領取第一期消費券，湧到旺角的消費券計劃秘書處查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日前辦事處曾經因為人流驟增而出現較長輪候時間，有長者舟車勞頓到場辦手續，對句子感到好抱歉，亦都反映當局在執行、準備和安排上不夠妥帖， 有改善的空間。他宣布明日會增設三個服務中心，分別位於中環郵政總署、大埔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和屯門亮景社區中心，周一至周六朝九晚六開放，服務至到今個月15號，連同現時在旺角始創中心的秘書處，合共有四個服務中心讓市民補辦手續。警方凌晨在元朗企業街一個工廈單位倒破懷疑無牌酒吧，拘捕14人，年紀最小只有14歲。元朗區反三合會行動組聯同機動部隊展開打擊無牌賣酒行動，拘捕一名26歲男子涉嫌無牌售賣酒類飲品，無牌藏有酒類飲品可作販賣用途，以及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另外的六男七女介乎14至52歲，涉嫌在沒有領取酒牌的處所飲酒被捕，他們同時涉嫌違反限聚令，警方向他們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行動中警方檢獲大約700罐啤酒、19樽紅酒以及一批酒吧設備，總值大約6萬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是輸入病例，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同日新增23名無症狀感染者，唯一一名本土感染者來自廣州。廣州當局早前公布越秀區錄得一宗無症狀感染個案，42歲女患者是入境隔離酒店東海大廈的工作人員，在例行檢測中被發現對病毒呈陽性，初步判斷與境外輸入的確診病例有關，患者已經被送院隔離觀察。越秀區對東海大廈和周邊區域實施封控和管控管理，並對相關區域展開全員核酸篩查。內地累計95,010宗確診，4,636人死亡，近 89,500 人康復出院。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驟雨較多，今個星期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在氣溫32度，相對濕度 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都系车多。封路方面，在港岛西区搬咸道石墙树有保育工程，介乎在高街和比利时道的一段是会有局部收窄的，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有路面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龙翔道由于有路面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郭亮雄行人桥面来回、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龙翔道天马苑桥面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二号干线石门桥面方向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羽毛球代表陈浩源过关斩将，男子 WH 二级单打勇夺铜牌，为香港队写下完美句号。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羽毛球运动员朱文佳，我会选择林奕康所唱的《新一天》嘅。运动员其实每一刻我哋都是追梦紧嘅。希望我哋香港嘅運動員永遠都舉足向前，尋求新嘅領土，做好自己嘅本分。 我要我世界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欢迎进入高智能健康检测系统，系统检测发现阁下有两声咳，亦都有感冒症状，建议服用以下。 虽然咁先进嘅医疗服务暂时仲系幻想，不过唔少医院都已经引入咗各类型嘅智能系统，加强服务种类同埋质素。想知道有几高智能，就要留意逢星期三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同九龙东医院联网嘅合作系列。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因为疫情，一班轮椅人士被安排一起生活和外界隔离。 不用怕，是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的舞台剧来的。 听下导演邓伟杰和主演的张薇和柳面的介绍啦。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節廣東廣西，我們開放熱線，有位朋友已經在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 貴姓啊？ 我姓黃的。 黃先生，是啊，請講 啊。多謝你們的節目，即是我學了很多東西，我很喜歡聽，雖然我不可以每個禮拜都聽到。 多謝。 但是即是尤其是文教授，即是很多時用一些很淺白生活化的語言，令我即是接觸令我知道了有很多知識。 多謝你啊， 真是多謝你，真是很感激你。但今天講的話題呢，其實其實很多年都在這困擾我的。我是做一些很小實物的買賣的。我們通常我們的行頭，譬如說就是發展一樣新的東西，我們做了出來就俾個市場知道呢件嘢有乜個好處，然後喺個市場度去賣。咁但我見到時裝好奇怪嘅，即係可以喺年頭一月二月嘅時間，有啲大牌子，有啲好名牌嘅好有名嘅 designer 會話俾我哋聽，我哋年尾、我哋秋季、冬季，我哋會興咩顏色，興咩款式，即係提早。其實佢可以知道我一年后的或者大半年后我的取向、我的需要。然后有几个大牌子做了，有些明星做了代言人。但是真的到年尾呢，就真的变了一个潮流，很多人会可以去跟到的。这个算不属于一个是羊群心态呢？即是但是有什么条件可以有一小撮人去决定了整个市场，你十个月后你会兴乜嘢，你嘅颜色你哋会系中意乜嘢，即系我少少奇怪嘅就系点解其实我自己都喺度跟紧，我都跟紧。原来市面系兴咁嘅颜色嘅，我系跟紧嘅。咁系咪都系属于一种羊群心态咧？可能我问题好肤浅吓。 唔系啊，呢个系好好嘅话题嚟嘅，因为咧都有同一啲时装设计师咧倾过嘅。佢哋因为个影响力好大，同埋个市场啊，咁佢哋系要稳阵咧，要赢唔会输咧，佢哋有计倾嘅。咁佢决定咗一啲基本嘅轮廓，无论色调啊或者系款式。咁大家互相呼应，但系当然每一个品牌同每个设计师都有啲细节嘅嘢嘅。 啊，譬如你話Spay 嘢咁樣嚇，咁咧佢就有自己一睇到你認得出係佢嚇，咁、 但係令到我係好信服佢嘅前瞻性喎，即係我十個月前我會信啊，今年年尾真係會興銀色啦，咁、我會即係其實入咗腦嘅，咁其實將呢樣嘢擠咗落政治都係嘅，即係有時我唔覺間佢會不停去睇一個同我理念有啲相同嘅 KOL。咁一路睇，佢就一路喺度一路喺度讲緊啲嘢，又或者有啲嘢我未諗过嘅。咁我如果我係鍾意咗佢呢，我一路跟住佢讲嘅嘢去諗嘅。即係佢嘅政治取向其实一路係影响緊我。 係冇错。 其实即係呢个我都算係一隻羊囉，其实咁样。 我哋有时都会做到一啲话语权嘅问题。即係刚才黄生提咁有啲国际大牌子嘅设计师，咁佢梗係所有嘅记者呀、所有嘅传媒呀、都会关注佢啊今年兴啲乜呀、兴啲咩颜色呀。咁佢讲咗出嚟之后，刚才文教授都讲啦，佢哋个圈子入面其实都有啲字字浸 有溝通嘅，係啊。 咁大家既然講咗某隻顏色、某個款式係興嘅，咁大家咪各自去做咯。咁做到年尾嘅時候，啊，真係、原來大家都係做緊嗰種顏色，喺嗰個趨勢、其實即係等於頭先話有智慧不如趁勢，佢做咗一個趨勢出嚟。 係。 其他你哋比較細嘅，諗住都要跟、跟好啲、 係 work 嘅喎。 呢個又點樣講？有一啲實際嘅功能性嘅，有啲實際嘅原因。第一樣嘢即係大部分嘅，其實大部分嘅時裝設計師出名嘅，通常都係去翻嗰幾間學校。咁我哋校友之間，大家係社交又會比較，因為我自己其實我讀過倫敦設計學院啦，我讀過Parsons 啦，即係大嘅呢啲即係時裝設計學校。雖然我自己其實我讀平面設計，我讀 motion graphics 嘅，但係我好明白，即係大家一齊出去玩啊，一齊出嚟見面啊，呢個係一個可能性，大家會即係同步會諗埋差唔多嘅嘢。第二樣嘢就係話，其實你會見到譬如話好多尤其質料啊、顏色啊，其實佢需要由一個定做到生產，其實都要需要一段時間，所以佢哋會之前有一啲人會已經去睇可能國際物料展啊。一啲時裝，譬如話有時候出咗一啲新嘅質料，即係譬如以前係冇唔會喺一啲布料上面加一啲彈弓噶嘛，以前布料冇彈性噶嘛。咁當佢做咗呢種科技出嚟，可能大家有啲睇布料嘅人已經見到，我哋而家可以用呢啲咁嘅新嘅布料喎。咁佢咪會見到之後就會同大家介紹，我哋開始用啊。呢個咪你會見到呢個趨勢你話 嗱，呢個實用性我同意嘅，即係如果你鋪上用新嘅 idea。或者新的嘢係比我以前用的好，我同意的咁但係點解你可以決定到我十個月後係會覺得嗰個顏色好睇咧？ 這個黃生你真的講得很好，因為我覺得品味呢回事實在你可以話抽象，但係原來從眾嘅心理真的很強嘅。我有時諗翻起七零年代睇翻大家嚇，你未出世啦，可能未出世啦，即係你睇到嗰陣時嚇死你，哇24寸嘅褲，即係 Bell 嗰啲叫咩喇叭褲咧，掃地我最記得翻嚟阿嫲就會鬧噶啦，掃曬啲垃圾翻嚟條褲咁樣喺街上。 但係當時好驕傲嘅， 好驕傲，同埋啲頭髮好嬲憂啊，大關刀係嘛？ 大關刀領啊！ 係啊係啊，咁但係嗰陣時當然亦都要有已經有一啲大嘅時裝設計師係決定咗。那個大概的輪廓啦，但是我覺得好像我們毫無反抗力的，就是一定跟著他的，因為跟得很密切添啊。 由這個 是不是即我真的一隻羊來的呢其實 我想品味上可以這樣說，因為有人製造出來，當然呢有一些少數族裔他是免疫的因為他不是在那個時啱啱冒起的全球化的貿易經濟上面，他是打穩陣牌，而我們品味的警覺性和反省性真的很遲鈍的，特別是現在看回不敢那推手想燒了他又不認啊， 不是啊，90年代又興翻的， 但沒那麼厲害， 興 翻陣，沒那麼厲 害，因為他都要有實用性的， 但其實有時候有一些設計他是係諗住係振興經濟嘅嘛，譬如好似 Christian Dior 咁樣，佢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其實佢設計嗰、那個即係佢 new look 啊，係其實係想話，戰爭已經過咗啦， 我哋而家有一個新嘅希望、新嘅趨勢。所以有啲時候佢當初可能有啲好成功嘅例子，咁跟住先至變咗好似我哋一個恆常嘅做法啊，有一啲設計師佢做一啲方向性嘅做法，跟住我哋就話啊，不如我哋跟啦咁樣， 因為跟住真係好大影響力。不過黃生，譬如你話你自己係一個小商户咁先算啦，咁你都有你一定嘅自由權啦，即係尤其是而家都幾多元化。有時候我哋睇翻啲畢咗業嘅設計學院學生咧，佢寧願租個鋪位仔或者係中環街市咁樣一百尺咁，咁咧佢就要賣自己個設計啦。佢哋未必一定跟潮流嘅。咁你如果你唔咁做嘅時候，你考慮喺邊度咧？係咪都係經濟利益？ 我 immediately 可能我個 market share 會少咗咯， 是 啊、即係人哋會嚟係揾，咦？點解你冇嗰隻嘢嘅？人哋有嗰隻而家新嗰隻興嗰隻，點解你冇嘅？即係變咗即係我某啲程度上，我係要睇個 market 嘅 demand， 我去決定我嘅嘢。但係我嘅兜就係點解某啲嘢可以？做嗰個人去決定咗你嘅 demand 嘅，即係仲要係早好多，早十個月八個月之前。 因為佢製作需要時間啊嘛，同埋 season 咧推出咧需要宣傳啊嚇。 我都明嘅，因為譬如時裝界嘅大女魔頭 Anna Wintour， 點解係佢講嘅就講嘅嘢多過我哋？ 係啊。權威咁啊，你又可以製造自己一個權威嘅，咁啊係啦，即係好多條件。不過你提出呢一個話題非常之好，但係我哋對品味咧好似好冇乜抵抗力，係咪嚇？即係喺潮流上，我只係好緊要嚇。係好多謝你， 多謝明教授， 多謝你。 其實有啲嘢我都覺得，我唔知道，即係喺一個抽象嘅層面上面咧，我唔知我嬲自己邊一樣多啲，譬如話。我哋去旅行咧，一定人哋團友買手信咧，我又跟住買。其實買埋嗰啲嘢都冇用， 廢物嚟，買翻嚟冇用噶。 但係當時我又覺得我一定要去買，即係我覺得呢啲嘢係咪仲昂居咧？ 但係咧，我諗我哋如果你用昂居去形容呢個羊群心理咧，我其實我哋需要休息嘅啫，係嘛？即係如果我哋一個主體作為一個主體咧，每一分鐘都喺度自己話決定啲乜咧，係我哋放唔放棄去做決定嘅。所以咧，羊群心理有時係有啲效益，咁即係都有啲就無傷大雅，但係有啲咧就真係有時價值嘅問題咧就需要。咁我哋頭先提到教育啦，係嘛？嘅教育對於羊群心理咧係點睇嗱？首先幼稚園開始就要做羊群先嘅，譬如試行紅綠燈係嘛？啊，即係我而家即係睇到啲兒女或者孫嗰啲長大咧就啊，你要行試行紅綠燈。然之後咧就一定要一齊喺邊個時間，譬如你五歲食茶點，咁一定係從眾嘅教育開始，去到佢覺得你可以做到自己決定，先至叫做有獨立思考嘅教育。 係，冇錯。幼稚園個時候主要嗰個情況就係訓練啲細路去合群咧，一個社交嘅技能嘅建立，同埋點樣同人哋去交往嘅。咁喺嗰個期間，重點就係一個群體生活，點樣去大家相處咧？咁其實嗰個個人嘅個體嘅教育，或者係基本嘅價值觀嘅教育咧，其實就係高小開始嘅。如果大家有印象， 係咪幼稚園咪我諗？是不是即幼兒班已經差不多 了開始？其實有另外一個說法說你大概三歲的時候是有一個即、要學識怎樣、做一個 team player 跟大家玩即、如果個小朋友在三歲的時候 不明白說、玩具是要一起玩的不是你要搶完所有人的玩具自己玩那就沒有人跟你玩如果那個小朋友不明白這件事呢跟住佢好似就會有一啲即係佢同大家即係互動嗰陣會有啲少少問題，即係反而幼稚園可能要明依一樣嘢咯。 係。 咁所以幼稚園嗰時候咪就係一個社交、一個社會人與人相處嗰個交往嘅一個建立，令到嗰個人知道同人哋交往嘅過程之中係應該採取啲咩嘅behavior。 是啊，啲行為，但係好有趣。你就算睇 K1 啊，喺屋企咧曳到傻咗啊，啊，即係唔聽父母講啊，隨時即係頂嘴啊，做自己嘅嘢啊，唔跟隊啊。但係咧入到幼稚園，入到即係幼兒班都開始咧，要睇人哋啦。 在人哋眉头眼纳，老师系点睇？个个做呢样嘢，你唔敢唔做啦。但系都有一啲细路唔做嘅， 系。 但系嗰啲你觉得，咦？佢啲性格好得啊？有啲咩问题？ 跟住我妈妈话我小学一年班第一日企咗喺张台度跳舞，跟住俾人哋投诉。但系我系完全唔明白呢样嘢系唔应该做。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嗱，海林你跟住都喺外国受咗好多，即系去咗地方受教育啦，唔同啦，英国啊、美国啊等等啦。即系嗰、那个佢哋嘅教育会唔会令到佢哋从众嘅心理系？即係更強選擇性嘅，即係佢哋更加都好想有自己嗰個獨立嘅獨立特行嘅空間。 我覺得而家可能英國會有少少改變嘅，但係以前英國嘅話，其實佢會比較會同香港比咧，英國會多少少佢會話你要有呢個領導嘅才能。你要有少少，即係你會明白點樣去喺一個團體入面，你點樣去發揮自己。老師會比較鼓勵你依樣嘢。咁、美國咧就直頭係由小學由幼稚園，其實而家有啲叫 participation trophy 嘛，即係你大家一齊比賽，你冇贏嘅，不過都要俾翻一個獎項俾你，你有參與，等你即係保護你嘅玻璃心。呢、這個我覺得係有少少問題嘅。 幾好 嘅 喎？你覺得個問題喺邊啊？ 問題喺你見到美國呢去大學呢是一個好大的門檻來的。因為呢在一些大學突然間就五湖四海的小朋友呢突然間聚埋一起了。聚埋一起，如果他那間學校真是 top of the top 呢，他真是好，他真是叻的呢，他沒問題。但是他如果是他一個小鎮度呢，佢個嗰個中學佢係最叻嘅，佢係 valedictorian 嚟嘅，佢係講即係演講嗰、那個即係成績最好嗰個同學，去到大學對佢嚟講係簡直係一個大爆炸。原來佢覺得自己係最叻，但係其實喺一個大學嘅環境嗰陣咧，其實佢係 nobody。依個係一個好大嘅打擊，而依一個即係。我哋要喺教育入面係要鼓勵小朋友，要鼓勵自己，即係等佢有自信心，但亦都要等佢可以明白點樣可以承受到一啲挫敗感。而美國，我會話依個喺大學嗰陣，每一次我見到我啲同學都係，尤其是即係一嚟到大學嗰陣，突然間有一個 realization 就係話啊，原來我咁渣， 只不過貧困嚇裏邊一個嚇。咁我又好感覺到咧，其實喺美國咧，佢哋細細個就會問啲細路，即係屋企啊，點啊？今日落雨喎，你揀對水鞋啦，你自己揀顏色啦，佢係著隻襪啦，你中意邊啲啊？即係喺我哋中國人嘅教育咧，問係快啲，快啲，阿叔等緊，大家等緊咁樣嚇。即係呢個從眾嘅嗰個，或者將自己嘅自我收到比較少啊。呢、这個情形係一個差序性嘅社會文化咧，係比較明顯。咁同唔同意啊？ 同意呢、这個你華人社會一般都希望啲細路就係聽聽話話噶嘛，又唔好頂嘴啦。最緊要阿爸阿媽話乜嘢，長輩話乜嘢就要做啦。咁同一時間就係華人社會，頭先海林都講過啦，就係、是、基本上就唔好咁突出自己。不要在群眾之中呢又挑起一些爭端啊挑起一些爭論啊咁樣。總之大家一起做一件事做一件事啦咁樣。咁但係你西方社會一般嚟講嗰個價值觀係相當唔同嘅呢，即係由細到大，即係尤其是家庭教育都係希望培養佢獨立。自己有自己嘅唔好話主見呢，有自己嘅意見先呢。係所以一般由細嘅時候就尊重佢，等佢有好多時候係佢自己去做一個決定，自己去選擇著咩衫啊，食咩嘢啊，有陣時都有可以選擇嘅。咁但係呢度嗰個分別點樣取捨？好多時候啲人就話西方社會啲人實在太自私啦，個個都個人主義爆棚。咁但係其實你西方社會雖然佢強調個人啫，但係個人之中佢亦都同樣時間亦都去。在細路仔之間去教育他們整體社會有些規範是應該怎樣做，譬如美國社會來說他們就會很早就會教育他們美國憲法的精神是怎樣，除了你是保障個人之外，那你美國 亦都係要整體咁嚟睇嘅。佢係一個國家嚟嘅，雖然唔同嘅州有唔同嘅法律，但係都係美國作為一個國家，你係要去保護個憲法，保護個美國咁樣。 嗯，係。你見法國就會佢會論述得好好嘅。在法國的爸爸媽媽吃飯的時候，大家家族他會讓小朋友說話，他會讓小朋友參與的討論，所以由小到大他就會有這個這樣的論述，他會明白他自己的邏輯的 推動 其實相當好的。不過當然跟法國人吃飯真的很長的時間 所以就會 因為原來由小到大訓練每個人都會說很多話。 法國的中學是要讀哲學的， 我當然知道，小學六年班要讀，我們叫六年班要讀笛卡爾的了， 是啊，他要讀哲學，哲學不合格是中學畢不到業的， 是啊，或引以為傲的哲學家很多的， 是啊。 好，那今天講到這裡，其實呢、就是、有這個所謂羊群心態，我們都很同意一定是一個所謂集體社會動物的本能之一，但是人類最有趣就是不斷會反思這件事，還有小心這件事，要保留空間呢俾我們自己有獨排眾議的獨立思考、啊、那呢、這個永遠都好像大家在鬥爭的，那我們一日之間有時做羊有時做人啊，咁你做羊嘅时间多啲咧，做人嘅时间系咪少啲咧？咁啊，而家就要睇啦吓。咁啊，听日啊，听日星期一嘅广东广西咧，有一个好实际嘅题目，同我哋咧讲嘅好唔同，就系、是、提升室内空气质素。 哦， 這個、呢个咧唔系一般广东广西嘅题目嚟噶吓，系啊，晚次主持啊，仲有叶君耀、罗国勇咧系嘉宾嘅吓。啊，咁我哋一先听一首歌，我好喜欢嘅年轻嘅创作歌手林家谦吓，佢嘅《神奇的葡萄魔药》。 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在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忘乱，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耗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狠。